forget, and no war and anger was ever won. Put out the fire before igniting. Next time you're fighting, kill 'em with kindness, kill 'em with kindness, kill 'em, kill 'em, kill 'em with kindness, kill 'em with kindness, kill 'em with kindness. Go ahead, go ahead, go ahead now. 轻快的歌曲来自 Little Mix 和 Charlie Puth， 这样呢是 Little Mix 是一个非常轻快的组合哈， Charlie Puth 我们都非常熟悉了。那我们继续来听音乐，下半时段之后锁定 FM 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那最受欢迎的流行摇滚组合呢是 Imagine Dragons， 还有之前我们提到过的 The Chainsmokers， 他们也是这一次得到了最受欢迎电子舞曲歌手的奖项。刚刚提到的 Selena Gomez， 她也是进行了一个现场的演绎，那期待他们会有很多精彩的表现，也看看今年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让我们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而且火星哥今年呢是有八项的提名进行领跑，目前是没有看到其他的奖项的斩获，可能也正在颁奖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持续关注，明天再来说一说这个完整的颁奖名单吧。所以今天还是来听歌为主哈。刚刚听到的是邓福如的《如果有如果》，我觉得他的声音非常的治愈，如果你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找来听一听。下面再来听一听来自蔡淳佳的这一首歌，这首歌是他之前的一个很早期的作品了，但我觉得歌里唱的这种欢快的情绪是值得我们去听一下的，来自蔡淳佳的这一首《小眼睛》。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